反常世态，合中为色。 好，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睇呢个合众为色。咁今日咧就系我啦，同埋阿斋主嘅。咁我哋两个系啦。咁就好啦，讲咩啊？就讲呢个十月一号，系咪？ 系啦，十月一号即系呢个系啦，呢个民间人权阵线就举行咗一个游行啦。咁就去即系、就是、趁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嘅时候，佢哋嘅国庆啫，唔关我哋事啊。他們的國慶的時候呢，那就去遊行示威啦，就有一些訴求啦、嗯、但是你看到民陣其實只不過是一個都是叫做助選大會來的，因為某些候選人呢，將要做候選人的人呢就已經宣布了參選啦，當然 其實已經報了名了， 報了名參選了，在這個星期二的時候， 即有人就說是、要選嗰一個嘅候選人啦，即係個民主派認可嘅候選人啦，係咪即係而家唔可以講佢嘅名？講佢嘅名咧，又即係又要讀一大串嗰啲啊嘛。現時有乜乜名單參選噶嘛？啊，盡量唔講啦，係咪先？ 我唔係得三個啫，而家 都費事煩啦，避免嗰啲咁樣 花嘅細節。咁費事啦，咁 大家都知邊個啦？一個女性係咪？ 但係佢個女性同埋佢個 plan B 咧就排頭位喎，竟然係喺個遊行嗰度拉住橫 banner 排頭位喎。 即係話 咁，你就係造勢大會嚟㗎啦，當你就係、是。 話對呢個政府呢、這個政權嘅即係一個反抗咧，咁我哋就要投俾佢啦，咁樣即係 DQ 咗佢，我哋再投翻。 就係呢個民主派唯一選擇添咯，仲要係。 係啦，咁即係民主派，咁佢哋自己定嘅啫，係咪先？即係佢哋嗰堆就係支持民主人啦。咁民主派就係嗰堆支持民主人，以外啲就唔係支持民主人啦，又唔係民主派啦，係咪？ 咁包括呢個先一排啦，佢係又係一個散運之後嘅造勢大會咁樣啦。咁、啊就請咗好多， 算啦，不如開名啦，如果唔係咁開飯， 係 啦， 請咗好多人去嘅。咁吳靄儀就講咗一句説話啦，即係大家覺得就係話吳靄儀佢又搞熟三加三嗰啲。基金啊，又成啊咁樣咧，亦都同時亦都有幫啲即係港獨啊，又或者本土嘅人士啊、政治犯啊去講嘢，覺得佢好和善咁樣。但係佢喺之前嗰個某個造勢大會嗰度咧，竟然講就係話，即係佢參與一個四年之後嘅散運之後嘅一個講座，咁就俾人哋問到話：哎呀，依家政治好無力啊，個出路喺邊度咧？咁然之後佢個造勢大會嗰度竟然答：我今日揾到答案啦，答案就係投俾嗰個候選人咁樣嘅，即係我心諗係黐撚線嘅。咁當然啦，翻轉頭去睇啦，咁結果遊行隊伍咧就成功遊行咗去呢個政府嘅總部嘅東翼前端的空地的，咁即 係呢個之前所講公民廣 場，即係黃之峰佢係命名的所謂公民廣場啦、嗯，其實就係、是，咁、嗯、之後係喺即係喺呢個喺應該係喺2014年嘅六月嘅時候咧，因為反新界東北嘅時候咧就俾政府圍起咗，之後就起曬啲嘢， 起咗圍欄，好高嘅圍欄，咁就啊嗰度唔再係一個開放嘅公眾地方啦，本來嗰個地方係俾大家即係。叫做攞嚟示威啊，表達意見啊，嗰類咁樣嘅嘢。 係啦，係公開嘅。咁依家咧，政府就倒翻轉頭講咧，即係林鄭月娥就話：呢個地方咧，我哋就重新開放俾你哋去遊行示威啦，咁樣樣。當然啦，嗰啲圍欄就繼續唔拆嘅。咁但係發生咩事咧？喺禮拜即係呢個禮拜一嘅時候咧，就係、是、有一班。即係攞住呢個港獨旗幟嘅人士咧，就進 同埋有個標語嘅，即係你見到好多媒體都影到嘅。咁其實大家都見過好幾次啦，即係上咗架嗰個就叫香港唔獨十變大陸咁樣嘅一個標語。咁就即係想進入去嗰笪空地啦。咁但係啲叫政府總部嗰啲保安啦、警察啊嗰啲就話唔俾佢入， 就攔截佢哋啦。 係啦，咁林鄭又即係事後喺個記招嗰度講到，我哋冇辦法容許。啊！呢個政府嘅地方，政府管轄嘅土地攞嚟宣揚港獨呢啲咁嘅信息啊，冇辦法接受嘅咁樣咯。 係啊，佢話即係禁止呢個港獨宣傳品進入政總咧，係屬於理所當然嘅。唔通我開放個地方俾你哋去宣傳港獨咩？俾你遊行示威就得，但係就宣傳港獨就唔得。 係咪即係啲佢唔中意嘅標語或者呢啲意見咧就唔能夠進入啦？咁啊，其實 好簡單啫，咪即係泛民入得去咯。 因為喂法例上都冇寫明呢啲咁嘅嘢，話我咩港獨唔能夠進入嗰個地方定點樣樣？喂，除佢噏嘅啫，其實跟住佢聽日可以講話，我自決我都唔接受，冇辦法 話俾你喺呢個政府嘅用地嗰度。 佢已經講緊啦，自決自決唔得嘅嘢。 之後你可以民主都得㗎，乜嘢都得㗎，係咪先？因為黃恩浩蕩，哇！呢個地方話又 係啊，黃恩浩蕩，我放我即係開放俾你哋班人去遊行示威，應該酬謝神恩啦，係咪？咁其實田北辰亦都講咗，最近有個怪論就係話咩啊嘛，話呢個真普選都係爭取真普選都係港獨啊嘛。 其實我又我唔反對呢個講法嘅，即係 好耐以前我係有講過嘅，真係。 係啊，咁其實即係當然唔完全一樣啦，但係喺個實際意義上都好重要咯，呢樣嘢係咪先？即係你可以選到呢個地方嗰個首長。咁如果係一個完全公開、公平、公正嘅選舉嘅話，你係理論上。你乜嘢嘅政治呢個意識形態都可以選到上去，即係譬如可以話可能選，即係如果法例冇禁止啊，共產黨咁都可以選啦，係咪先？即係如果佢違憲嘅話，咁但係香港都有違憲啦，係咪先？咁然後即係各樣嘢啦，咁樣譬如話支持香港獨立嘅，或者自決嘅、民主嘅、反中共嘅，咩都可以選到上去啦，係咪先？咁同埋你一個民主選舉嘅時候，你全面直選，你可以全面直選議會。全面直選你的政府的時候，那我們的自由度的空間就很大了，是不是先？對於共產黨來說是不能夠接受的，即是共產黨是講求控制的嘛，即是講求全面控制啦，對於每一個人的思想，每一家每一户每一條街每一棟樓裡面的每一個人呢，他們都是要控制的。你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根本上共產黨是不能夠容許的。咁所以即係田北辰嗰個理論咧，即係佢話我有真普選，就等於呢、這個佢點講啊？港獨啊？ 係啊，就等同港獨啊嘛。咁當然啦，其實又翻翻去，其實呢個好基礎嘅討論嚟嘅，就係話你如果享有一個實現嘅主權，你先至能夠有一個真正不受干預嘅真正嘅普選噶嘛。 嗯， 即係按佢哋個真普選個定義嘅。 即係我簡單啲嚟講就係、是首先你有主權先，如果唔係你嗰個投票制度咧，你個選舉制度咧，其實真係一個遊戲或者民意調查咯。即係你投完之後，啊有好多人支持嗰個人做特首咁計先啦嚇，當係有呢個選舉，有幾百萬人有六百萬支持嗰個人做特首。啊，但係你冇個主權嘅時候，佢一句壓落嚟就話：，哇，你唔可以啊！呢、這個我 DQ 佢咁樣，就變咗一個民意調查咯，係咪？即係你一定係要一個主權，你先能夠將呢個選舉制度嘅結果去執行同埋去實行啊。咁變咗主權。就是一個核心和基本，你講民主即是主權在民，你沒有主權又怎樣做主權在民，怎樣有民主呢，即是一個基本的邏輯來的。其實 所以回到就是說，林鄭月娥除了是譴責這個有人將這個香港獨立等等的標語就拿進去這個政總，即是播讀，在校園播讀都 不再是新鮮的東西，就要政總播讀這樣。咁然之後咧，就話有三位嘅呢個保安員咧，聲稱受傷啦，喺呢個推撞之間。 我見到有兩個又瞓咗喺度典藏典籍喺度。 三個，後來再瞓多一個。 瞓多一個。 三個喺度砸死，哎呀！我俾人拱低，好痛啊！哇，假到啲戲咧，真係我睇到。 仲衰過泥馬啊！ 真係十分之樣衰。 咁啊，即係都已經見慣不怪噶啦。咁就，唉，即係點解咁大個男人都做得出啲咁嘅嘢咧？我。即係我逆地而處，我嗰個保安，你翻工啫，係嘛？你做戲都唔使做到咁鬼樣衰係嘛？你扮暈都好啊，你瞓咗喺度，你唔使嗌曬救命係嘛？你佔就一個好高嘅頻率咁喺度嗌啊嘛！ 你都係打份工啫， 唔 使咁，唔 需要， 唔使咁嘅， 唔需要咁樣係嘛？你仲有呢個面目行出去見人咩係嘛？你仲有顏面去見你嘅屋企人同你嘅仔女咩？ 即係難聽啲講句，如果政府又攞呢啲嘢嚟告，即係告一啲一啲社運人士咁樣嘅話咧， 呢啲係罪證嚟嘅，即係佢哋營造嘅一啲。 呢只係攞嚟出人頭嚟㗎。 因為即係根據之前嗰啲判例，就係話你有推撞有人受傷，哇！呢啲就係暴力㗎啦嘛。係 啊， 即係你個即刻成日遊行，哇！你俾暴力嘅遊行咁樣，你暴力嘅示威，咁然後你就可以判監㗎啦咁樣。咁所以我諗，即係唔多唔少，佢哋都要插下水啊、碌下地啊、墊下床、墊下席，點樣都要 call 救護車送院嘅。 所以，哪怕是喺鏡頭之內有幾咁滑稽都好啦，佢哋都係要做呢啲咁嘅戲嘅，要交呢啲貨嘅。咁 即係任務嚟嘅。 咁呢個係由呢個反新界東北嘅呢個立法會門前衝擊事件入邊有保安員受傷開始，就一路燒到去立法會入邊推撞啦，又或者外邊有人即係佔領期間，又或者係其他事件入邊有啲推撞啊，成咁樣咧，都會咁樣。 推鐵馬都已經係暴力㗎啦。 推鐵馬已經係暴力啦。 即係你搬開個鐵馬咯，哇暴力！即係你推或者搬呢啲，其實都係任得佢講嘅啫嘛。即係佢話係，喂呢、這個擺明就係假嚟推嘅，定咩點樣？咁啊官就信納噶嘛，即係好多時都信納噶啦，我覺得就咁啊。所以而家呢個遊行示威都變到已經唔係以前嘅遊行示威咯，都係有風險喺度嘅，即係。對於琴即係對於十月一號有啲人走去舉香港獨立嘅旗啊，有人舉加泰隆尼亞獨立咁樣啦，即係我覺得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點解會舉咗加泰隆尼亞旗呢？就其實因為佢哋上年嘅十月一號咧就公投獨立啊嘛，咁而其實今年嘅十月一號咧，今年嘅禮拜一個時間咧，佢哋都有舉旗噶。唔單止係舉旗添啊！ 即係講喺加泰嗰邊， 係喺加泰 嗰 度， 佢哋有示威嘅， 係有180,000人出嚟示威啦，同埋重演翻當日嘅佔領車站啦，同埋佔領主要幹道嘅狀況咁樣樣啦。 其實有片睇到嘅，即係有衝入去鐵路啊，嗰啲車站啊，嗰啲都有嘅。咁我諗即係喺香港啦，講翻香港舉加泰旗嗰啲人，佢嘅諗法係咩咧？即係見到佢哋講好似話係即係希望全世界嘅獨派都即係個團結啊，互相守望啊。咁即係做到好似蘇格蘭同埋呢個加泰咁樣，大家互相 即係個獨派大 互相 響應 咁樣咯。即係可能會係變成一個世界潮流咁樣，希望做呢樣嘢咁都好嘅。即係去到今時今日，佢香港人依然係舉香港獨立嘅旗，或者標語，或者係即係純粹講話表態話支持香港獨立咧，我覺得都係勇敢嘅事情嚟嘅。 尤其是喺呢個咁壓迫嘅大嘅政治氣候底下啦，即係大家喺當然你睇到呢個自決派同埋泛民仍然係沉迷選舉啦。咁即係喺禮拜二，即係三位人士宣布咗要各自要參選嘅時候，大家就已經打餐死咁樣樣啦。 係啊，即係我都唔怕開名講啦，係咪？即係劉小麗、馮檢基 同埋陳海欣啦， 同埋陳海欣啦。 陳海欣宣布參選之後咧，喺禮拜二晏晝嘅時候已經見到出邊咧，即係喺深水埗車站出邊已經懟咗呢個陳海欣嘅旗，隔離仲有呢個鄭永俊喺度咁樣樣。咁你知道佢打太陽通㗎啦，大家其實 即係截至現時為止啊，即係咁樣都係我哋而家所知咧，都係三個人參名即係報名參選。咁就係劉小麗同馮檢基啦，馮檢基嗰邊咧就係不斷俾人哋攻擊啦，即係話趙家賢即係呢個民主動力嗰個召集人啊， 公開宣布佢唔係民主派， 佢唔係馮檢基不是民主派咁啊！話你點樣咁樣講嘢嘅啫，即係講都冇人信啦，係嘛？雖然我都唔係算你泛民嗰邊係咪？我哋呢啲支持獨立嘅人咁樣樣啊，不嬲都好似唔好啱眼，但係你喺我眼中，馮檢基點樣唔係你哋泛民嘅人咧？啊，點樣唔係民主派嘅人咧？佢喺即係1997年之前都已經係極之活躍噶啦，係咪先？咁都已經係咁即係選舉啊、講民生啊、搞組織啊，即係推動民主進程啊等等，呢啲有目共睹嘅，即係好客觀公道嘅講法。咁但係而家你一去到有一個利益衝突嘅關頭，就即刻話：哇，佢唔係民主派嘅，係嘛？我哋唔侵佢玩嘅，佢收佢投咗共咧，收咗錢，即係完全冇咁嘅跡象。對於我嚟睇，佢完全冇跡象係叫做收咗錢或者投咗共都冇。其實佢冇變過，即係我睇落去佢都係差唔多。我冇深究佢講嘅嘢，可能齋住你比較即係認識佢深啲啦。但係我睇落去就係冇啊，佢都係你泛民嘅人啦。只不過你哋即係話大家成日笑佢老屎忽啊，唔肯退落嚟啊，要參選咁樣啫嘛。但係你冇可能話佢，喂佢唔係民主派嘅咁樣。 馮檢基咁，即係今次咧，佢喺個禮拜二嗰個記者會嗰度，佢就話咩啊嘛？佢又鬧呢個鄭宇石啊、李永達啦、桑普啦、陳士齊啦、陳樹滿啦等等喺呢個網台嘅節目嗰度咧，就喺度攻擊佢，對佢進行誹謗啊嘛。 嗯， 即係話佢唔係泛民，話佢係鬼，話佢收咗錢咁嗰啲咁嘅嘢啦，不外乎咁嘅嘢噶啦。咁但係佢就話唔想學落八九咁樣告佢哋，於是就歡迎大量話唔告佢哋咁樣嘢。 其實真係唔應該告噶嘛，即係點講咧？呢啲叫氣量咯，或者政治就係咁噶啦。有陣時你鬧下我，我鬧下你，咁雖然佢哋嗰啲係即係毫無理據嘅指證，係一啲抹黑咁，但係有時候就我覺得唔需要去到用告呢樣嘢咯。 你諗下，其實佢哋嗰啲即係你睇到所謂泛民又好、自決派又好嗰啲咁嘅所謂嘅爭鬥，你講到係民主政邪之爭，同呢個建制政邪之爭，但係其實唔係，只不過係佢哋之間嘅 利益之爭。 唔單止利益之爭啊，仲係一種其實好延禧攻略嘅嘢，即係大家 我冇睇喎。 其實我都冇睇，咁但係大家都知道係一啲即係呢個清宮嘅深宮宮鬥劇咁樣啦， 即係啲女人鬥嚟鬥去， 係啊，為咗爭寵啊，為咗報復啊，為咗嫉妒啊，為咗討皇帝嘅歡心啊，做盡任何嘅事咁樣啦。佢其實只不過係咁啫嘛。 而香港都係衰喺選舉呢度啦，我覺得即係選舉呢樣嘢係對香港嘅損傷損腦係好大嘅，因為你其實有冇咁多意識形態之爭呢？當然係有啦，但係更加大的爭鬥其實源自於一個利益的爭鬥，即係你一個派系嚟嘅，睇泛民就最清楚啦，係嘛？即係本來泛民在大家眼中都算是很團結的啦，係咪先？叫齊上齊落，但係你見到近呢兩三次選舉咧，開始即係見到哇，嗰、一派又嗰一派，然後呢個又 話合神嚟嘅，基本上 即係一去到咩？即使之前是一個民動初選到，都搞到一鍋粥㗎，係嘛？即係鬧嚟鬧去咁樣， 今次直情乾脆初選都冇啦，即係劉小麗就咁指咗出嚟就係啦，咁然之後 Plan B 又就咁指咗出嚟又係啦。 係咯，即係而家中共俾個選舉你，即係中國俾個選舉你，政府俾個選舉你，咁你自己已經鬥餐飽啦，係咪？搞掂，唔使煩係嘛？即係你哋都唔係鬥政府喎，而家係自己鬥自己咁啊，攞個位咁啊算啦，係嘛？ 所以呢啲咁嘅做法，即係對於香港嚟講係一種。一種消耗嚟嘅，咁當然你睇到就係話呢啲咁嘅消耗唔單止喺香港發生啦，你會睇到外國都係嘅。你譬如話去到呢個最近啦，呢個英國保守黨咧，佢開個年會嘅咁樣啦，咁就邀請咗一啲香港嘅人士啦，去講呢、這個即係民主啊、自決啊，又或者係最近 人權啊嗰啲 最近受到呢個壓迫咁樣政治壓迫咁嘅事件咁樣啦。咁其實請咗呢個李柱銘、連月增啊、羅冠聰嗰啲去嘅 ，Benny Tai 好似都有啊， 係戴耀廷都有。咁佢哋四個都係，當然佢哋各說各話啦，有各自唔同嘅立場啦。咁你睇到呢個李柱銘係繼續喺度秉呢、這個，即係話本土派係錯嘅，本土派係即係蹉跎歲月咁樣啦。當然佢嗰啲 nonsense， 即係同之前嘅陳建文講呢、這個香港獨立是一種天真的想法咁樣咧，咁呢個 陳建文講得好聽噶嘛，即係雖然天真的講法，咁但係我都不會阻止他哋啊，咁起碼他哋有心啊，即係講到 咁。佢嗰啲咩建設民主中國係，即係如果呢個係天真的講法，個港獨係一個天真的講法嘅話，咁如果啲建設民主中國更加係痴人說夢啦，又或者係喺香港一國兩制之下，香港係可以享有真民主，更加係痴人說夢啦。咁當然呢啲亦都唔需要同佢去拗嘅，反而咧喺呢個大會嗰度咧，即係呢個保守黨大會嗰度咧，忽然間 出嘅即係成個晚會嘅焦點啊， 係唔係台上嘉賓嗰度？ 之後嘅新聞不斷係咁報咧，都係報台下嘅一位女士啊。 嗰位女士咧就即係叫做孔琳琳嘅女士啦。咁據知就係呢個央視嘅一位女記者嚟嘅。 記者。 咁之前佢有派駐過唔同嘅地方，有派駐過印度。孟買之類啦，咁成啦，咁最後就依家就係英國咁樣，咁發生咩事呢？佢就係喺台下嗰度咧， 即突然間就喺度大叫 發難啦， 就你哋係反華，你哋 反中嘅，你都唔係中國人嚟嘅咁樣。 佢話你哋呢啲全部唔係中國人，你哋係反華，其餘嗰啲都漢奸走狗咁樣。 係啦。 即係指住可能羅冠聰啊、戴耀廷嗰啲就嚇啲漢奸走， 你搞咩自決啦？乜乜柒柒嗰啲咁樣， 就係、是、都唔係中國人嚟嘅，你根本就係反華。跟住啲人阻止佢，喂，咁人哋呢個內部私人地方嘅私人會議啦、啊，咁同埋你都唔係做緊一個記者做嘅嘢，係咪先？如果你記者你係提問嘅，即使你提問得個態度比較差，用字比較偏頗都好啦。咁你都係叫做做緊一個記者，即係大家收邊可能有評價話呢個人咁唔專業嘅記者咁，但係起碼佢都叫問緊問題，但係佢唔係問問題喎，佢起身係指罵喎，係搞事喎。 佢係一個潑婦罵街咁樣咯，甚至係連嘉賓即係唔係嘉賓，連一個聽眾嘅角色都做唔到啦。 咁大家梗係阻止佢㗎啦，咪請佢離場啊咁嗰啲，跟住佢就喂呢啲就係你所謂嘅民主啊，The Democratic in the UK 咁樣啊，即係用。即係錯歸一下啦，咁就算啦，唔好執佢呢啲。 咁然之後就有一位來自香港嘅義工咧，就好禮貌地去請佢離開啦。咁點知佢就車佢一巴嘛，個女人。 冚咗兩巴啊！你唔好似佢唔單止就去動手㗎，即係我望一望段片咧，其實佢對有個英國人啊，個男士都有喐手打佢嘅，即係佢話請你離開，佢一日打佢隻手度，跟住嗰人就話：嗱，你再喐手你就嚟襲擊我㗎啦。 係啊， 咁樣 係啊，襲擊。 即係其實勸住咗好耐，佢唔係就咁鬧兩句離場走人喎，佢係喺度搞事啊嘛。 係啊，然之後個女人就繼續喺度 車完人哋之後咧，又喺度人哋已經係警告佢，喂，你依家係 assault me 喎，你係已經係即係襲擊緊我咯喎。咁個女人仲喺度話嚇 ，don't touch me， you have no right， 你係冇權去掂我嘅咁樣。 即係又話咩？ 啲人已經話報警噶啦，大佬，佢就繼續喺度撒賴。 即係話啊咩新聞自由啊、言論自由啊、咩民主咁嘅嘢啊，你要俾我喺度鬧你啊！ 簡單嚟講，佢就係想搞串個 party 嘅啫。 咁啊，事後就即係仲交大我少少啦。跟住呢個即係中國領事館啊，駐英國領事館就話喂。你哋英國保守黨應該要去道歉喎、 哦，向呢個女記者道歉喎、哦。由於就係話你喺度剝奪，你身為一個民主嘅國家，居然去剝奪一個人發即係自由發表嘅機會喎、 哦。即係話你打壓新聞自由、言論自由， 咁你打人哋嗰啲嘢咧？請問 你都唔係做緊記者嘅嘢，你講咩新聞自由啫？ 其實呢件事情咧，你睇到就係話連帶翻之前個瑞典嗰單所謂碰瓷事件啦，即係嗰啲嗰三個唔係三個係四一家四口嚟嘅，其實係一家四口就喺個瑞典嘅嗰、那個酒店嗰度搞事啦，咁然之後俾嗰啲後來就俾嗰啲警察請咗出去啦，咁然之後電視台拍嘢諷刺佢哋啦，咁而當其時嘅中國 咧，一開頭其實係無告噶嘛，即係中國嗰邊就話你哋咁樣去傷害。我哋啲咩中國人啊，又話點樣去暴力對待？咁後屘即係查翻件事出嚟，原來係佢自己唔著先嘅，又係咁樣，即係佢扭曲咗個事實先咯。即係中國外交嗰一邊，即係官方嗰邊，就同今次呢件事一樣啦，就係、是、禮還節曲啦，就係、是、哇，你哋有咩侵害人權啊，打壓言論自由啊，即係講一大堆嘢，就是、要求瑞典、要求英國咧去道歉嘅。 而且你要明白就係話，以前咧中國都冇咁大膽噶、 嗯。 以前中國咧通常佢對外呢啲咁嘅事務通常只係對住啲平民去階級去發作嘅啫，佢係未至於去到一個官式嘅層面，去對付官式嘅層面嘅嘢嘅。譬如話瑞典，佢係會針對瑞典警察，要求瑞典嘅檢方去查呢、這個， 即係佢哋 查個警察有冇濫捕啊，有冇剩啊咁樣樣啦。咁而今次亦都係啦，佢係會孖叉呢個英國保守黨。孖叉佢哋，喂，你應該倒翻轉頭向個女記者道歉，向我哋嘅人道歉喎，佢係我哋嘅人嚟喎，咁樣 嘅。咁其實呢件事見到咧，即係中國記者嘅一個即係本質係點嘅樣，尤其是佢哋呢個叫做即係國家嘅媒體啊，這個央視咧，其實佢哋都係好有政治任務喺身咯，我自己覺得係。 你睇到即係呢個美國嘅 Foreign Policy 咧，即係呢個外交政策雜誌就分析咗咧，就話呢個孔琳琳女士咧，就並不是出於自發嘅愛國行為，而係因為佢係央視嘅記者，佢做呢啲嘢咧，其實係博表現、博出位，然之後翻到去本國嘅時候咧，就有得升職咁樣嘅。 嗯， 即係呢啲嘢係做俾領導睇嘅，而唔係做俾中國國民睇嘅，就唔係嗰啲。 係啦，即係同一時間，我哋可以講下新華社喺美國嗰個情況啦，即係。呢、這個上個禮拜係嘛？ 係， 即係呢個《華爾街日報》就報導就係話美國嘅司法部咧就要求呢、這個嗰、那個叫咩 CGNNT 啊嘛， 係新華社同埋呢個 CGTN。CGTN 係咩嚟嘅咧？就係、是、呢個央視 CCTV 喺海外嘅電視分部嚟嘅，但係咧由於佢要即係洗底啊，改個名啊，所以就改頭換面， 即係淡化咗佢嗰種官方啊，嗰種紅色嘅感覺。即 係、啊、 即係我哋唔係咩代表中國官方嘅一啲電視嚟㗎，即係咁樣咯。 之前喺肯亞嗰度俾肯亞啲警察走入去搜非法勞工嗰個電視台，咪CGTN 咯，話佢哋有中國非法勞工喺入邊，但係結果係原來一場誤會咁樣嘛。係啦，就係、是、呢個 CGTN 啦。咁就將佢哋係定性為呢個外國嘅代理人 角色，要求佢哋註冊成為一個外國代理人啦，咁本來就係當佢哋一個普通嘅外國媒體咯，即係你係記者，你係媒體，咁你咪嚟採訪咯，咁嘅樣。咁但係而家就唔同啦，即係定性為一個外國嘅代理人，即係唔係話單純一個媒體咁簡單嘅，你背後其實有個政治任務喺度啊，或者係有官方嘅操作喺度啊，唔係單純嘅一個採訪，唔係做新聞嘅一個媒體啦。咁我諗呢個定性其實都係 都挺重要的，即又是一些很重要的信息和一些象徵來的。 而且這個不是單一事件來的，你會知道呢在上一年的時候呢已經將這個 RT 即是 Russian Today 今日俄國和這個俄羅斯衛星電視台衛星通訊社 sorry 幾間的美國的關聯公司呢就將它定性為這個外國代理人。而這個代理人的角色呢其實本身呢就要向著這個即是其實美國司法部的要 under 美國司法部去向他們去披露他們代表的政府政黨或者美國以外的組織啦，也要公布他那個公司以外的結構狀況啦，譬如說你入面有黨委啊，或者有成啊，怎樣控制你的東西啦，還有你去新聞傳播那裡的資料是什麼啦，還有你每年的預算和支出那些都要講埋的。所以其實披露的資料很多，而且 最有趣的就是说呢他们是不可以用回旧时一个外国媒体的身份去接触美国的国会包括参众议院议员，亦都不可以接触美国的官员，不是不可以接触，而是不可以用外国传媒普通传媒的角色去访问他们。你一定要即是通报其名，哦，原来你是中共台的，我不理你是新华社定是 CCTV 或者 CDTN， 总之你是中共来的派来的人，所以你就即是就咁访问的时候要道明身份，然后对方就知道，哦，是中共的人来的。而追溯到这条法例呢其实是已经早在1938年，即是呢個美國為咗防止呢個納粹德國咧扮呢個記者嘅身份，或者係扮啲新聞傳媒嘅身份咧，走去訪問，但係其實滲透或者係扭曲佢哋美國嘅資訊啊，同埋傳媒報導嘅時候咧，咁所以就訂立呢啲法例嘅。 因為其實咧記者或者傳媒呢個身份咧係間諜一個好方便嘅。即是一個身份嚟嘅，即係間諜佢哦，或者一個記者咁啊入嚟做嘢，咁啊可以接觸唔同嘅人啊，咁啊其實係一個好方便嘅身份嚟嘅。咁啊香港都唔少啊。 嗱，至於你用一個你簽證入美國嘅時候，你用呢個 working visa 或者咩成咁樣，你去喺美國嗰度逗留，你用記者嘅身份，你都相當之方便啦。咁而呢樣嘢咧，事實上係除咗係無獨有偶之外咧，其實連帶有啲。更加深層次的嘢，唔係純粹就咁話啊，針對針國啊，或者咩成咁樣。因為今年二月嘅時候咧，其實美國司法部官員已經發咗一個信件咧，話中國或者係一啲即係點講好啊，就係話呢個外國代理人嘅身份，點解要有呢個身份呢，就係、是、因為係有意去特定地影響一啲觀眾嘅觀感，即係佢哋利用新聞媒體呢樣身份，唔單止係 fake news， 係 manipulate 啲人，唔單止 manipulate 佢本國，亦都 manipulate 外國。呢樣嘢咧就發生喺上個禮拜嘅時候，即係同我同阿輝嗰一集嘅時候咧，就講到話。呢、這個杜林普在呢個聯合國大會拍台一鬧， 突然之間嘅佢係即係佢喺講講下，突然間之後喺度講啊，即係好佢份稿本身唔係咁樣嘅，即係可能講話突然之間跳咗啊，中國咧又干預我哋選舉啊咁嘅樣。 呢個係喺佢禮拜上個禮拜三嘅時候啊，因為主持呢個聯合國嘅安理會個大會嘅時候咧。就講呢、這個呢樣嘢嘅，咁呢個我哋到下一節嘅時候又再詳細啲講下啦，因為 真係。